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上个世界的程建也是亲人，但他不会和程元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。赤小赤低头竟隐隐露出了一点无措的神情。好在有061， 这时候要报上。 赤小赤这才想起来。 哦。 他伸手扣紧神母腰身时自言自语道， 失误了，之前没演过这样的戏。 061突然有点心疼他。 赤小赤说的没错，大概是巧合，又或者是选剧本是刻意规避。池小池演过的所有电影角色没有一个亲情占重头戏的，因为没演过没经历过，只能靠想象。毫无预兆的，061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一幅画面，一碗鸡蛋肉丝面，鸡蛋是双黄的，在鲜汤中冒出细腻的浮泡白边，一个蛋摆在面条上，另一个蛋埋在热气腾腾的面条下。这豁然出现的影像扰乱了他的数据流。061低低哼了一声。 怎么了？ 画面只是稍纵即逝，紊乱的数据流很快便恢复平稳。 061回过神来，发现池小池已经把沈父沈母送上车，正动手把行李箱放入后备箱。机场人来人往，毕竟不是说话叙旧的地方。061并未回答池小池的问题，而是问道， 怎么样，有没有不舒服？ 他从不在池小池清醒状态下接触池小池，就是怕他有反应。但沈母刚才抱了他那么久。池小池没说话，他合上后备箱坐进驾驶室，坐定后才抬手抚了抚背。这里没有令人反胃的波动，平静、温暖、柔软。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啊。 有亲人关怀的感觉，有家可回的感觉，是这样的。061心中一软回答道， 那是这样的。 池小池把父母接回了周宅，看到气派的别墅，沈父和沈母却都没了前几次造访时的交口称赞。远远看到别墅外墙，沈母就挑出了好几则毛病，进来后更是百般挑剔，最后给出强有力的总结陈词，风水不好， 是不大好，所以打算卖掉。 姓周的同意？ 他同不同意意义不大。 池小池给二老倒水沏茶， 这处房产不属于他了。 在赵观澜为他拟定的离婚协议里，他要了这套房子，而赵观澜向他保证协议里的东西会一样不少地划入沈长青的名下。这套别墅的用处他也已经计划好，到手后可以直接转卖掉，付起墨尔本那套房子的余款。 对，不在这待了，回家去。 不用担心，事情办完我会回去的。不过也说不准，我会去世界各地走一走，去散散心。 池小池不会把话说死，如果沈长青还在，等他把身体还给他，是回家还是去周游世界都任他选择。池小池能做的是为他在梦想的地方设下一个安居的小窝，给他一个避世的巢穴。人有动物的本性， 受过伤后总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且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疗伤。池小池对此颇有经验，所以才代替沈长青做了主张。看儿子如此乐观，沈父沈母对视一眼，松了一口气。沈长青不会做饭，因此池小池也没有显摆他的厨艺，把沈父沈母接到一家风评很好的中餐馆用餐。饭毕，池小池起身前往前台结账。老板是个中年胖子，脖子上挂着金链，胳膊上还纹着一条老长的青龙。哼，品味虽坏，倒是很符合一些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认知。他操着一口南方话， 钞票收回去了，免单了。 胖子把钱往回推推， 新闻里头见过你啊，蛮辛苦的，下次跟人相好要擦亮眼睛了。 池小池把钞票压在招财金蝉下面，转身往回走去。胖子在后头哀哀地叫他，池小池也只回过头对他一笑。既然池小池态度坚决，本身胖子也没有再说免单的事情。送上一盘餐后水果时，盘子上贴了一张淡粉色的便利贴，上面还有 Hello Kitty 的头像。池小池刚去结账时，在前台那里看到过这种花色的便利贴纸。池小池将贴纸接下收入钱包。回到家里，把沈父沈母安顿在同在二楼的客房里，池小池就回房休息去了。他本来就较浅，夜半时分，房门外的细微动静把池小池惊醒了。池小池问零六幺：“ 这是进贼了吗？” 零六幺去查探一番后说：“ 不是。” 池小池有些诧异，他爬起身朝外走去，眼前出现的一幕叫他有些吃惊。已经是半夜两点半了，沈父竟然在洗手间里拿马桶刷刷厕所。 你在干嘛，爸？ 看到突然出现的儿子，沈父拿着塑料马桶刷，脸上竟现出了几分凶赧之色。 怎么醒了？我太吵了？ 没有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睡不好时差调不过来，对您心脏不好。 飞机上睡的时间太长了，睡了一会儿就睡不着了。起夜的时候我看厕所有点脏了，就顺手给你刷刷。 池小池看向沈父，慢慢扯出一个笑容来。 您去睡吧。 他去拿沈父手里的马桶刷。 放着我来。 哎，快了快了。 沈父却不肯给他。 顺手的事儿嘛，很快就好。你身上的伤刚好，别累着。 接下来的十数天，池小池和沈父沈母一起度过，期间接受了几次媒体访谈，随后便对外表示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请勿打扰。自从受伤后，周开的回忆值与日俱增，池小池经常能从医院护工那里听到他的消息。周开哭了，周开闹了，周开指着医生的鼻子骂，周开求医生赶快治好他，周开试图联系公司里的昔日下属，却吃了无数闭门羹。池小池对他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，并又兑换了一张卡。十几日下来，他的仓库库存得到了极大的充盈。现在他手里的卡已经成功凑满了一副扑克牌，完全可以拿来斗地主。在入院的第16天，大概是总算认清了自己变成废人的现实，弄清楚了其中利害关系，知道如果不离婚，沈长青可以有100种方式让他活不下去。周开松口了，答应了离婚。接赫尔普出院回家的那天，池小池终于放任周开的悔意值登顶成功，得到了拖出这个世界的资格。临走前，他特地跟父母打了声招呼，说身体不舒服，要休息一会儿。回到卧室，池小池在床上躺平，伸手按了按自己的胸口。他对沈长青没有多余的话要说，就算要做别人的人生导师，他也更乐意用做的，而不是用说的。 程元那样的傻孩子还有必要提点两句，而沈长青的错处也只是一时眼瞎。相对于很多明明能逃走却始终寄希望于施暴者能改变的人来说，沈长青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他对体内可能存在的沈长青说， 沈长青，你身边有父母还有赫尔普，别太恨了，好好活下去。 3年的非人生活足够把一个人逼疯。世上最可悲的事情之一，便是屠龙的勇士变成了恶龙。池小池把已经失去粘性的便利贴反手贴在了沈长青的额头上。 以后如果有机会，让我再抱抱赫尔普吧。 随后，池小池闭上眼睛，意识从这个世界中抽离而出。半日后，从高热中苏醒过来的沈长青，抱住看护在他身边急得嘴唇起燎泡的母亲失声痛哭。沈母就觉得前几日表现得云淡风轻的儿子有些奇怪，看到沈长青这副模样，心中的一颗大石也跟着落了地。他扶着沈长青的背，却哭得比他还要伤心。 好了好了，静静，哭出来就好啊。 沈长青好容易缓过一口气来，附在母亲瘦弱的肩上。他偏过头去，发现一侧的床头柜上摆着一张有 Hello Kitty 的便签纸，那上面写着一行字： 路上慢慢走，好人有很多。 旁边还画着一个很丑的笑脸，让人想到那条品味狠话的金链子和龙。沈长青心中微动，暖意融融地透入心事，在那颗求死了多年的心上燃起了一点馨香。2天后，沈长青夹着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大信封，独身来到周开的病房门口，沉了沉气，推门而入。起初，沈长青以为自己看到周开会恐惧，会逃避，会两腿发软。但当看到床上那个干瘪萎靡了不知多少的迟暮老人时，沈长青释然了。没有昂贵的香水掩饰，这间房间里四处都弥漫着老人身上特有的味道。那个疯狂的施暴者，说白了也不过是一团到了晚年的肉罢了。看到来者是谁，清早起来没来得及梳洗蓬头垢面的周开露出了自以为狰狞的笑。 你还知道来？ 这个话说得冷森森的，但由于他无法自理便溺，便只能靠导尿管排泄。床畔边挂着半满的尿袋，让沈长青再也无法提起任何畏惧之心。周开仍强撑着面子虚张声势： 今天敢一个人来了，你的姘头呢？ 面对熟悉的言辞羞辱，沈长青心平气和地叫他自己都吃惊。他走到周开床前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，我已经向法院申请了隔离，以后只要你接近我100公尺内，我就有权利报警。离婚的事宜我已经全权交给赵律师办。 那你还来做什么？ 沈长青动手把带来的大信封拆开。 以前我总觉得我没得选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一切总会有得选的，总会有办法的。 看清那信封里的东西，周开的瞳孔猛地一缩，那是他珍藏的邮票集，父亲留给他的邮票集。 沈长青，你要干什么？ 做我很早就想做的事情。我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么一本死物， 却把活着的人不当人。 他翻开第一页，从里面抽出一张邮票。周凯动弹不得，他只能拼命摇头，脸上浮现出绝望的灰败之色。 不要，我求你不要啊。 你明明知道唯一代表什么，为什么要毁了我唯一的希望？ 他把手抬高，用左右手一起捏住邮票边缘，慢慢的朝两边用力，一声细微的撕裂声几乎要把周开的心从中间撕开。沈长青盯着他，把碎片掷到他的脸上，取出下一张邮票。周开控制不住的怒吼惨叫，最后变成了一叠声的哀求。就如同他无数次曾对待过自己那样，沈长青没有理会他。病房的隔音太好，等到护士侦测到周开的血压心跳异常赶到病房时，眼前的一切让他吃了一惊。一本空白的邮票集被扔在床上，周开正捧着邮票集，浑身脱力，泪流不止，满床散落着一片片价值百万的碎片，随着未关的窗户被风吹落一地。而屋内已经不见了沈长青的人影。赫尔普被沈母牵着等在楼下，他正摇头摆尾，对着一只路过的小母狗示好，但在看到沈长青后，他撒着欢就要往沈长青身上蹦，约束绳被他拉得老长。沈长青蹲下身，把脸埋进了赫尔普浓密的锦毛里，温柔又谨慎地蹭了蹭。 走，赫尔普，我们回家。